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英哥，今年20岁，然后在我看来，我的大学生活并不迷茫，因为在上大学之前呢，就是现在大学所在的专业里面所学的已经被我学完了，所以呢，我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目标。然后呢，在大学呢，就是尽可能的满足自己的目标的方向，然后去努力做一些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总之觉得大学并不是很迷茫，就是有很明确的目标去做。然后呢，大学生活还是挺有意思的吧，能认识很多人，而且生活也比较自由吧。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静下来做这些事。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的像云，静的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像的心跳，静的像云，静的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的适应。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像的心跳，静的像云，静的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的适应。 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张老师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张老师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欢迎在新的一天又来听我的声音，来听我跟大家分享好的音乐。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Andreas Moe， 他是来自于瑞典的音乐天才，在斯德哥尔摩出生长大的他，从小就要立志成为一名能写会唱的创作型歌手，一路听着 Steve and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传奇大师的音乐长大。后来呢，他又受到美国的歌手 Jeff Buckley 的影响，迷上了民谣吉他。2001年的时候呢，他和英国的著名制作公司 Frailed Differently 签订了出版合约，后来他与索尼签了合约。同年7月， Andreas Moe 首次以歌手的身份录制了 Avicii 的单曲 Fade into Darkness，由他和瑞典的著名 DJ Jonasson 共同创作的歌曲 Long Time， 并且这首歌曲创造了白金的销量。2012年夏天， Andreas Moe 发行了饱受好评的首张 EP Collecting Sunlight， 美国著名的音乐博客 Music is my king's as bad 都专门为这张 EP 发布了评论文章，可见这张 EP 的地位之高。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 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获取更多的资讯，更加欢迎你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找到我，还有更多好听的音乐好听的内容等你来挖掘。 In place to start rebuilding. We've been broken since children. You keep telling me that we're only human. I don't feel those silly excuses. Nobody wins, we're losing. So violent and abusive. It's all about our scars and bruises. When the sun shines down on me, on me, on me, and breaks my ties, you'll see, you'll see, you'll see that angel's eyes.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love you. It's a cruel world outside, but I need you to know that I got you. Such a forgetful place, and I don't want them to forget you. Hard times have arrived, and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get through. I look into your eyes sometimes. All I can see is empty. There's no resemblance, no more fire, or anything similar. When did the winter get to us? I'll go blind, looking at our light so bright. But if I can find my way, then I'll come back for you, and I'll make it right.I wanna say something, but I don't know how. I gotta keep it moving, I can't turn round. How did David make Goliath fall down? What's the king if the king has lost his crown? Today's our day. We're running away. But the night was so long that today is the day that we break off our chain. When the sun shines down.And breaks my ties, you'll see, you'll see, you'll see that angel's eyes, they bleed this life. I chose my open wounds, they show that memory lane is like a winding road, like a winding road. Memory lane. 然后那首歌来自于 Bugsy Malone， 来自于曼彻斯特的歌手，同样呢他还是一位 Hip Hop MC。 2010年到2012年他先后发行了三张 mixtape， Swag Man， Who's So Serious， and Lost in Meanwhile City。 他还有一些知名的嘻哈 YouTube 频道做 freestyle， 反响都非常的不错。同样也是因为这些网站的曝光，也带给他在 BBC Radio 1 One Extra 节目当中表演的机会。2015年的6月， Bugsy 的首支单曲叫做 Watch Your Mouth， 在 BBC Radio 1首播。这张单曲当时红遍了整个英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他的首张 EP Walk With Me在英国专辑排行榜上拿到了非常不错的好成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高中期就开始玩音乐的四人摇滚乐队 The 1975， 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洗脑的节奏鼓点，单曲循环完全停不下来。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The 1975 The Sound I'm not afraid to die. So if you want me, show me how you feel. Show me how you feel. Show me how you feel. Don't tell me, show me how you feel. 这首歌来自于美国的创作型歌手 John， 他来自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家庭，他的哥哥带他听 Marvin Gaye， 教会了他弹吉他，还把 The Beatles 介绍给他听。也正是因为 The Beatles 乐队，让 John 一下子就决心走上音乐的道路。他是这么说的， The first time I heard The Beatles, I feel like I needed to do the whole music thing。还有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上高中的时候呢，他曾短暂的尝试过要打棒球变成一个体育男生，但是呢表现非常的一般。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之下，他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的面试，然后被录取了。当时他成为了团里年龄最小的成员。在2014年的时候呢， John 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叫做 What If She Wants You。 2016年的5月，他的单曲 Sing To You 一经发行就火爆了整个欧美音乐圈，让不少人第一次认识了他。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下一首歌来自于 BB， 叫做 Ego， Check It Out。 I'm 19 years old with a big ego. Got holes in my pants but a sick flow. Can't nobody tell me I ain't real, no. Cause all I'm around is fake people. I got a lot of haters, I'ma let them niggas hate. I won't ever be fake, that ain't up for debate. And I won't ever bring me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You won't bring me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You got me fucked up. And I lean when I walk. And I've been through some shit.

张悬的音乐有的时候像在你耳边喃喃细语，有的时候呢又像是大段的内心独白。有人也许会觉得他好像没有力量，觉得啊你既不够呛也不够温柔，也没有很突出。但张悬觉得他的存在就像台湾创作女歌手巴奈那样，也许就是音乐本身最深刻的东西。他说，我不是为了站在众人面前才去做什么，而是站在众人面前的我要做什么，这是我最在意的事情。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更加欢迎你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来收听我其他的节目，收听更多的好歌。下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陈绮贞，太多。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在地铁站或美术馆，孤独像睡眠一样喂养我。你永无止境的坠落，需要音乐取暖。喜欢一个人太多，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在下雨走起的时候，把它送上铁塔，给全世界的人写明信片。像一只鸟在最高的地方歌声嘹亮，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但不能喜欢太多。是幼稚园的小朋友，笑声像睡眠一样打扰我。我们轻轻地挥一挥手，凝结照片的伤口。我喜欢一个阳光照射的角落，但不能喜欢太多。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 那这首歌叫做《太多》，来自陈绮贞。我记得在《走出悲伤》这本书当中说，我们并非对所有周遭的事物都很敏感，为了有清晰的思维，我们必须有所遗忘。我们会明确哪些是孩童时期必须完成的梦想，哪些伤口是今生都不会原谅的痛。所以在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抽丝剥茧也不一定能换来结局的水落石出。生活就是剥一个未知茧的过程，你没有办法停下来，你也不能选择什么时候停下来。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到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叫做《如果明天》。如果明天没有如果，你会怎么选择呢？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岁月是一个封闭的容器，没有人能看懂也看不清，是命运安排让我们相遇，带着我的手一直走下去。岁月是一个封闭的容器，封住了我也同样封住你，我说我害怕你却不畏惧，拉着我的手一直走下去。如果明天我和你依然遵守着诺言，除了时间还能有什么能把我最爱的你带走我身边。 睡不着， 习惯在被子里面合不上眼，究竟需要无聊几遍累几遍才能够换来每一个安稳睡眠，我不要每天每夜被钉在床单上面度秒如年，电热毯到现在还没断电，我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一厢情愿， 叫做睡不着，你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听听睡不着，应该会睡得着。2012年的浙江卫视举办了第一届的中国好声音，有一位歌手叫做刘浩林，百度百科这样说他，2012年参加浙江卫视举办的首季中国好声音而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很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喜欢的餐馆人满为患，可能以后就很少去了，音乐和音乐人也是一样的，生怕我小心思里面非常喜欢的那些声音和曲调被人说什么破玩意儿啊！对于喜欢的音乐和歌手来说呢，唱歌本来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你唱你的，不唱也尊重你，所以我就用你唱过的那些歌来陪我生活。接下来这首歌，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刘浩林。 衰老放弃失去，从未真正失去。 歌手在他们的歌曲里面表达了很多人生的态度，甚至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唱同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感觉。43岁的新海诚说，到了成年人的年纪，就想将自己曾经得到的东西送给与曾经的自己相似的人。后来在国内有一个特别会写人生的乐队，写了你的名字的台湾宣传曲。我觉得等你我40岁的时候再听他们的歌，会更加的感慨万千吧。五月天，好好好好的爱一个人，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两个字在表达感情的程度上并不浓烈，但是却非常细致地说出了其中的态度。但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男歌手当中嗓音极具辨识度的一位，他叫做周深。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逃出名为日常的监牢，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有脚。 好好好到疯掉，想找回失散多年双胞，生命再长不过烟火落下了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直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逃出名为日常的监牢，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有脚。 窗外的夜色很浓了，你现在是躺在你舒服的被窝里面准备睡觉，还是依旧走在回家的路上呢？如果你现在坐在出租车上听到我的声音，希望你能够戴起耳机来，好好的享受这种片刻的宁静。如果你是准备睡觉了，那就安稳的躺在床上，安静的入眠吧。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的资讯。更加欢迎你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 FM， 随时随地来听我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